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35度到23度，八达岭长城晴，31度到18度，延庆隆庆峡晴，32度到18度，平谷金海湖晴，34度到21度，怀柔红螺寺晴，33度到2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32度到18度，密云云蒙山晴，32度到18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34度到22度，门头沟灵山晴，28度到15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新疆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李刚。在没有飞机高铁盛行的年代，火车曾经一度是人们首选的远途出行工具，它经济便捷，运载能力强，而占据着交通运输中老大哥的地位。即便在今天，火车依旧是人们避之不开的出行首选，只是与以往不同，如今的铁路运营不仅传承了以前的优点，还在逐渐地弥补慢的不足，增加着舒适和旅途体验。随着铁路多次的提速，许多城市之间实现了朝发夕至，那些动辄上千公里的路途再也不能用日夜兼程所阻挡，带给我们的是更高效、更便捷，同时也一步步改写着旅行的方式。随着新疆旅游黄金季节的到来，新疆铁路部门对于旅客列车的运行图进行了年内的首次调整，增开了环游北疆、畅览南疆、相约敦煌旅客列车五队以及乌鲁木齐至喀什快速列车一队，其边走边游的旅行方式解决了新疆旅游景点相距较远、长途旅行容易疲劳的难题。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处副处长司申明介绍， 五对旅游列车的开行，它的显著特点呢，实现了旅游列车的规模化开行，基本覆盖了全疆各地，南北疆、东疆三个方向同时每日开行。再一个呢，这个旅游列车实现了相应的接续，换乘的更方便。再一个呢，这个旅游列车啊，开行的时间跨度大，从四月份开到十月上旬。像南疆的列车呢，要开到十一月份，这个时间呢是以往没有过的。这个列车呢，基本上是夕发朝至，更加适应旅客，就是夜间呢，它可以休息，白天呢就可以旅游。 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把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集散中心，把南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文化和民族风情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总目标，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公司今年围绕着坐着火车游新疆，重点开发了十个系列的产品，包括环游北疆、畅览南疆、奇幻火舟、走进中亚、相约敦煌以及豪华新东方列车。其中环游北疆列车围绕着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环线每天双向对开，一个前往霍尔果斯，一个去北屯阿勒泰。 乌鲁木齐铁道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黄廷奋。 我们这趟车特点呢，就是区别于我们普通的旅游产品，我们是专门为高端旅客打造的一种重玩的一种旅游产品，有7天和9天两个系列。乘坐的列车呢，是我们的淮北江旅游列车，全程都是软卧包厢，车上有 KTV、 功能娱乐、淋浴，服务内容非常的丰富。那在车上呢，我们承诺没有购物，零资费，全程呢我们是最贴身的旅游管家，就是重点打造我们一种让旅客体验度非常高的这么一种列车的旅游品质，提高他们在旅行途中的一个旅行体验，丰富他们的旅行生活。 增开的旅游列车以坐着火车游新疆5+1系列产品为主，其中环游北疆、畅览南疆、南北疆环游等旅游列车都配备了淋浴间、酒吧、茶座、小型舞厅等等，打造一车一风景、一车一文化的中高端全域旅游。乌鲁木齐铁道国际旅行社总经理赵旭东： 从车外车内就是要包装成景区列车，让游客没有到景区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感受到了新疆美丽的风景。同时呢，今年我们的旅游列车还要做列车上的餐饮，四面八方的游客坐到我的火车上，没有到景区就已经吃到了舌尖上的新疆。同时呢，列车上要上新疆的歌舞，全面植入新疆文化的元素，让游客坐到这个火车上，不光是解决了交通出行的问题，在全域旅游这种模式下，让游客有更好的享受和旅游的体验。 拿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刹那，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涌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动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 今天这些旅游列车不仅实现了图定化，也实现了公交化开行，每条线路都极具特色。乌鲁木齐铁路局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黄廷奋： 怀游北疆这条线路涵盖了我们新疆最美的景区天池、喀纳斯和我们的纳拉提草原，伊犁的草原风光全在这个环线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畅览南疆列车呢，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线路产品，这条线路主要是围绕着我们体验南疆的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打造一条线路，也是很多人没有去过但很向往一条线路。奇幻火洲这条线路呢，我们围绕着丝绸之路乌木齐吐鲁番到敦煌这条线路开行了批发招致的列车，特别是到吐鲁番这趟线路，我们采用动车公交化开行，每天5趟，所以我们去吐鲁番可以通过动车加地面到地面以后共享汽车的模式来完成我们吐鲁番的旅游。敦煌这条线路呢，主要是衔接我们敦煌到乌木齐之间，满足我们内地游客游完敦煌以后乘坐我们这趟火车对新疆进行旅游。 新疆的天山以北以绝美的自然风景享誉世界，喀纳斯、图瓦人村落、科克托海是风光摄影师必去之地，而南疆则以天山以南广阔的区域为主，和北边的绝美风光不同，所谓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畅览南疆之南疆探秘专列2018年每周三周五发团，天山沿线的旅游列车更吸引了本地市民多次参与。刚刚退休的周先生携老伴乘坐环游北疆 Y951 次旅游列车出行，旅行的喜悦和满足溢于言表。 到伊犁去这是第二次了，因为伊犁这个地方风景确实是不错的，这个车的速度呢我们是比较满意的，坐这个车也比较舒服，感觉都挺好的。 刹那沦陷，一见钟情的梦。 76列，游客人数 13.2 万人次，预计2018年将引流入江旅游人数突破15万人次。调图之后，新疆铁路开行旅客列车对数会达到71列，总日均运能达到 10.08 万席。今年年初的新疆冬季旅游产业博览会上，19个援疆省市旅游专列联盟成立，全国旅游援疆专列联盟发起机构陆时达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雷玉平。 今年的话，这个咱们新疆的专列呀，它那个都比往年的来的都要早，趟数呢也都比较多。往年呢都是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呢，专列及大批团量才开始上，但今年呢，咱们从四月上旬呢就开始了。而且呢，今年这个专列的特点呢，主要就是新疆各地的旅游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在这个2015年以前啊，大家到新疆啊，主要都是以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两个地方为主。最多的话有加一个喀纳斯和伊犁，那么大多呢都是集中在了北疆。今年可以说是南北疆都有，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像比如说像喀什呀、阿克苏呀、还有哈密呀、泰克拉玛干等地。那么在今年这个年初冬博会上呀，咱们这个援疆联盟成立之后啊，19个援疆省份的旅行社都在积极推广新疆的旅游，加上新疆各地啊景区啊包括政府都积极到各地去推广和宣传，那么游客呢对咱们新疆旅游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那么从四月份到十月份呢，根据这个铁路总公司的统计的数据来看呢，各地呢可能预报专列的目的地啊，新疆的话，新疆专列是排名是第一位的。据我所知是每个月大概预计要在30趟到50趟，个人认为今年可能新疆专列有可能会突破300趟。 全国旅游援疆专列联盟也制定了实惠的路线，推荐各省将新疆作为首选的专列旅游目的地。 对于我们内地的客人来讲呢，我们到这个新疆旅游啊，一般来说都会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就像西北五省，就是丝绸之路，就是我们会沿着西安、宁夏、甘肃、内蒙、新疆、青海，就是一下把这个丝路上的这个景点全都看了看。那么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客人呢，他们就是对新疆是情有独钟的，就是叫做新疆深度环线游，就是把新疆的所有的景点都能串起来。比如说我们从哈密起止，哈密、吐鲁番，然后乌鲁木齐、伊犁、喀纳斯，甚至要到喀什去，就是那个南疆，把南北疆全部串起来。 新疆正以它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随着交通事业的不断快速发展，以传统的旅行工具加上创新和不断提升的服务理念，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品牌，坐着火车游新疆正成为快节奏下慢旅行的新标签。如今的铁路不仅要让旅客走得了，更是要让旅客走得好，不仅让回家的距离变短，也让每一次出行更加便捷，旅途更加美好。就让我们共同坐着火车游新疆，为新疆旅游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助力吧。 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虽然那是一封你最让我担心的信件，在你每个字里行间，飘柔不想再留恋。而我带着最后一些伤感，盼望最后一面。火车快开，别让我等待。火车快开，请你赶快送我到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就算他已经不愿回来。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虽然那是一封你最让我担心的信件，在你每个字里行间，飘了不想再留恋。而我带着最后一些伤感，盼望最后一面。火车快开，别让我等待。火车快开，

不一样的感觉，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随风在飘零，那前世被敲醒，轮回中的反应转动不停，我用佛的大藏经念你的名，轻轻呼唤我宿命，残破的石窟，千年的修炉，遮蔽了日出，为你演出，今生之中无缘的共舞，今生之中无缘的共舞。 列车的每一站都会有不同的特色，在中卫可以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完美的意境得到完美的体现，欣赏四大最美沙漠腾格里的原始沙漠风光，观沙生动植物，骑骆驼遨游沙海沙山，浩瀚的沙漠，沙丘起伏，沙涛滚滚。而到了武威，天梯山石窟是一定要去的，也称之为大佛寺，位于武威城南的50公里处，地处中路香登山村，创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梁，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而武威白塔林立的白塔寺，也是藏传佛教的凉州四寺之一。继续向前行，前往张掖，穿越河西走廊，参观丹霞地貌，被《图说天下》《国家地理》评为奇险灵秀美如画， 中国最美六处奇异地貌之一的张掖丹霞地貌，色彩之绚丽，风景之粗犷，气势之磅礴，造型之奇特，场面之壮观，沿途还可以欣赏到祁连雪山及浩瀚缥缈的大漠戈壁风光。继续前行，张掖坐火车到了嘉峪关。嘉峪关位于甘肃嘉峪关市向西5公里处，也是明长城西端的第一重关，同样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的起点，现在已经成为了万里长城沿线最为壮观的关城，以地势险要、巍峨壮观显著于世，也被世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雄关。来到嘉峪关，感受天下第一关的历史沧桑。关城背靠祁连山，每年冬春季节山上积雪，可以拍出雪山脚下雄关的壮美景色。景区内还有很多的小摊儿，是民俗历史的特色，有古装合影，卖书法、卖字画也是一绝，可以一一参观，遇到心仪的物品便可消费。景点内呢还有多种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有骑马、骑骆驼、沙地跑车、滑翔机等等等等。从嘉峪关坐火车到达最后一站敦煌。敦煌古城沙洲，位于古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之上，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在敦煌的莫高窟里可以和飞天相遇。莫高窟也叫做千佛洞，被誉为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除此之外，各位还可以看到魔鬼城中的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群落布局有序，造型奇特，是一座罕见的天然雕塑博物馆，堪称是敦煌的又一奇观。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奇妙无穷的天然杰作。不同的时间进入到丹霞地貌，感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色。同样，各位来到敦煌一定要体验一下丝路风情夜市。沙洲夜市是在阳关东路，也是敦煌市最大的夜市。沙洲夜市有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工艺品、三炮台的茶座、农副产品、土特产五大经营区域组成，因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俗风情，而被誉为是敦煌夜景图和风情画。最后，在敦煌月牙湾还可以看到绝美日落。在月牙泉，最佳的旅游季节是5到10月，从汉朝开始起啊，就被称之为敦煌八景之一，弯曲有如新月，因而得名，也有着沙漠第一泉之称。月牙泉是一处神奇的漫漫沙漠当中的湖水奇景，鸣沙山下泉水形成一湖，到处都有沙丘环抱其中。丝路驿站沙坡头号带给各位的是别致的属于西北的特色景观。如果各位对于西北地区的景色情有独钟的话，便可以乘坐 Y765-768-Y767-766 次丝路驿站沙坡头号，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